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6，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来到 FM98.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就是丰台小何穗小雨。 为什么被我正常的前缀？大家好，我是袁一。 今天呢是周二，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奇妙的旅行。在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奇妙的旅行环节，为什么是我跟袁一两个人坐镇呢？是因为我觉得旅行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带娃旅行这件事儿 啊，对， 需要考验人的。 对， 比如说我跟袁一，我们两个人都是有娃的人，而且孩子也只相差了3个多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呢，就是我们两个人是两类很分水岭很明显的两类妈妈，我就是那种怕麻烦，想等孩子再大一点再带他出去的类型，而袁一就是非常的愿意折腾，怎么折腾怎么来，去哪儿他都要带着孩子。 对对对，就是我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到哪儿我的第一反应说，哎，这个地方适合带孩子来吗？先观察一下，然后当我确认以后，我就会很愿意带他一起出行。虽然说，就是出行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的修行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他在这个过程绝对不是百分百顺利的，肯定会有一些让他非常抓狂和苦恼的时刻， 很多时候都很抓狂。但是我会认为说，孩子他是辣妈的一个标配，他是无价之宝。因为你知道有些软件，比如 哦，只有带他出去才能显现出你是辣妈。原来马修的作用就是这个吗？ 你知道小红书有一个很神奇功能，就是你发照片旁边会有一些标签，你可以标注我的某一件单品在哪里买的，多少钱，什么品牌。然后你会想说，如果孩子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那孩子的这个标签就是无价之宝，辣妈标配。这是美好的一面了， 我懂了。 但是其实这个背后有很多的辛酸，而且我自己会觉得说，首先我自己这个人的性格就是生命在于折腾，我很愿意折腾。其次我会觉得说，虽然孩子现在很小，他没有记忆，但是我和他爸爸有记忆啊。我们很享受这个亲子的时 光。就是虽然会有一些，一会儿我们也会聊到一些很抓马的那种小插曲，但是带来的幸福还是远远要大过于痛苦的， 绝对超过。你最后后来回忆起来全都是幸福，没有痛苦。 真的吗？ 真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易直播平台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辣妈带娃旅行的一些小经历和一些苦恼。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原因你是经常带孩子出去的，所以我今天在麻辣烫的第一条要推荐一个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好啊。 他是一个国外的一对夫妇，两个人非常喜欢带孩子。然后呢，他们带孩子出去有6-7年的时间，一直是在长途旅行。 哇！ 所以两个人就一起研制出了一个旅行箱，把那个箱子展开来，它就是一个婴儿床。 哇！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看看你会不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好好，看看会不会拔草。 我来看一下啊，它是这样的。 哦，这是他们研制出来的吗？ 对，是他们两个人研制出来的。 因为你知道我这次在出行之前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些就是小朋友用的那种行李箱，或者是那种小推车，不是那种婴儿车，是那种 小孩子可以骑在上面，就跟小木马一样的 哦，你可以拎着它走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那种箱子展开很多，也可以接在机舱的经济舱的座椅前面，然后让那个座椅展开变成延长到一个婴儿床的长度，就是你的宝宝可以在经济舱的座位上面，通过你的一些辅助的工具让它平躺下来。 可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稍微有一点点鸡肋的点是在于说，它可能只能很小的婴儿用，如果超过一岁以上可能就不太好。 一岁以上应该 OK， 就是如果他身高一米二以上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难了。 那马修现在出去他都是自己睡吗？还是你会全程抱着他？ 是这样子的，分很多场景。在飞机上面，首先一岁左右的婴儿他是没有自己独立座位的，他需要用一根短的安全带系在你成年人的安全带上面，然后绑在你的身上，全程抱着他。 可是他会出一身的汗粘在你的身上，他的头会靠着你的肩膀，你的头也会油。 但是你看他那个熟睡的小脸蛋儿，胖乎乎，然后骨那么高，然后趴在你的胸，就是怀里面，胸怀里面也很幸福。 所以飞行的时间不宜太长。 首先第一要务就是带孩子出行，我建议飞机的整个行程不要超过5个小时，我觉得3个小时刚刚好，因为他刚好刨去起飞和降落，你要给他做一些特殊的手段，让他去做吞咽的动作，保证他的耳膜平衡以外的时间，他正好能够够睡一觉。 对，差不多2到3个小时这样的飞行时间是合适的， 非常合适。 超过4个小时的话就有一点长了， 就你需要找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吸引他的注意力了， 不然他可能会大喊大叫哦， 可能整个飞机都会把你驱逐下来。 对，平时呢我心里会默默的认为袁一经常能够带孩子出去折腾，还有一个很给力的点是他的老公很棒， 对， 会能出很多力，也能帮助带孩子。 就大家都开玩笑说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母婴用品嘛，但恰巧我们家那个爸爸很有用， 很羡慕， 在母婴界很有担当。对对对，那确实很给力。 那退出他现在的圈子吧，来母婴界吧。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一个小视频，是爸妈带娃的区别，都是在同一场景同一个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能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并没有原因那么幸运有一个给力的老公，我们只能是这样的一个差别。现在我们放的视频呢，可能因为这个知识的问题稍微有一点不全， 但是大概能看出怎么回事。 对， 就上半节是妈妈带，下半节是爸爸带。那上半节妈妈带的时候就是各种小公主小王子，很精致。 爸爸就直接睡着了。 爸爸带就是只有一个样子。 所以你老公在家带孩子的时候会那样不管吗？比如说在玩手机或者睡着了在马修旁边？ 会，就是我老公属于那种有的时候 睡着的是你， 对，甚至比我还有耐心的那种。对， 很羡慕。 但是确实爸爸和妈妈带孩子的方式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我是觉得很多时候不是爸爸们没有用，而是妈妈们没有给爸爸机会。 真的吗？ 真的是。 所以你说怪我咯？ 我觉得你要占一定的责任了。就是你首先要给他这样一个舞台和机会，让他施展一下自己，毕竟是亲生的，谁会对自己亲生的孩子不好呢？ 那不然咱们两个最近约一下，咱们单独出去旅行，把孩子都扔给爸爸们。 还是要在我的监管下。 你这个女人控制欲很强。另外呢，因为袁一平时经常也会带孩子出去嘛，无论是远还是近的距离啊，他都很喜欢带娃出行。 对对对， 所以我也很想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带孩子如果上飞机的话，他作为一个时尚的这么一个时尚的辣妈，他会带哪些时尚单品上飞机呢？是我本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 很好奇是吗？ 对啊， 是这样子的，在没有生孩子之前， 你为什么什么也没有拿？ 就是说，就像在生孩子之前，上飞机基本上会有一个化妆包，这个里面会有洗面奶，这个补水喷雾，然后洁面乳， 面膜， 就是刚刚说了，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水、爽肤水、精华、眼霜、按摩， 全套 的这个按摩全套，以及面膜、手膜和脚膜， 手膜和脚膜你都会带， 还有眼罩， 这么夸张吗？ 会，一定会，因为平时你在家里面可能会要做一些家务什么的，敷手膜什么不是很方便，飞机上就是躺着，然后看 iPad 就好了， 没有什么事儿可做， 就所以敷手膜就很合适。但是现在有了孩子以后，必备的物品就是带好孩子，没有别的，真的没有。你不用看我，真的 什么都不带吗？ 没有我自己的在飞机上必须要用的东西。我在飞机上就是管好他，然后在他睡着了以后，我就赶紧也睡觉。 那你上飞机会不会化妆？ 不会， 一定是素颜，因为你在飞机上这段时间孩子跟你很亲密，他会在你的身上蹭来蹭去。我是一个很介意脸上的化妆品蹭到孩子身上的人， 因为他皮肤太嫩了。 对，我一回家一定会先卸妆，所以在飞机上这段时间我会连隔离都不涂。 下飞机的时候会补吗？ 下飞机可能会补一点，对， 可他还是会靠在你身上啊。 下飞机就坐车了嘛，坐横车。对，我真的很介意就是把化妆品蹭到他身上这个事情。 所以带孩子出行和不带孩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就是生孩子之前你真的是一个就是时尚 icon， 从一个很精致的小女人变成了 点点点带好孩子。对，带孩子以后呢，尿不湿、奶嘴儿、水杯、干湿纸巾、然后包括一些小玩具、小零嘴儿，就都要带好， 很可怕。在稍后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呢，我们也会跟袁一详细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他带孩子出国，那比如说孩子一些吃饭的问题啊，我也很好奇这些他都是怎么解决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奇妙的旅行，今天可以改叫奇葩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您可以通过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关注到活力982，最好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 对呀，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任何精彩都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是的，而且我们其他节目你也不会错过。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带娃旅行这件事儿给你带来的苦恼和欢乐，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和公众微信账号九八魔力工厂上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那说到这个带娃旅行呢，你最近带孩子去的地儿是哪？ 最近就是日本，刚刚回来。我应该是有了孩子，我们家孩子现在是14个月， 一岁多一点点。 对，但他出境的目的地就是日本，去了几次了， 很幸福， 两三次。 14个月的孩子已经有了日本多次往返签证。 对，他 你们羡慕吗？你们都没有吧？ 因为正好我和他爸爸办了嘛，因为他是直系亲属，就可以办。小朋友办起来也不是太麻烦。因为我觉得首先日本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出行 飞行时间 距离非常合适。其次呢，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母婴设施很健全， 是的。 然后它的卫生状况， 它是不是婴儿车什么的可以在那儿租，你不用自己带，对不对？ 对，而且很多地方其实它是不让你推婴儿车进去的，所以其实婴儿车这个东西不是必须的。而且你去那边租一个也很合适，也很方便。 租一个是可以就是一直供你使用，然后最后你走的时候还到某一个地方。 其实我没有租过，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用惯自己的，把自己的带过去就好了。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可以折叠的，是可以直接登机的，如果登不了机的也是可以在登机口再去托运的。也就是当你到了机舱门口的时候， 你就可以立刻拿到。 对，上飞机的时候，在那个门的时候，乘务员会把你的那个童车拿走去托运，然后你出来的时候跟行李一起就出来了。 果然很有经验，我完全不知道这些。 因为我第一次出行的时候怕这个带不上飞机，所以我就没有带童车。因为你知道北京的首都机场 T3 很大，我抱着当时百天的马修走了一直到入关，很累。虽然它没有多重，但是你一直抱在手里其实颠手的。 对， 后来我得知了这个消息， 以你现在的力量应该不会累了， 还是累的。因为你要走动，你要买东西的，所以就童车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要带着，并没有给你添很大麻烦。 OK， 那这次袁一十一的这个亲子之行呢，我也想回来让他回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在日本非常适合带孩子去的地方。因为可能有些人如果不了解的话，比如说像我就会认为说日本就是一个购物的地方啊， 东京买买买都要走路，孩子怎么办？ 对啊，哪里会有带孩子去玩的地儿？也而且日本也是大家平时可能经常也很方便去的地方。 对， 所以今天袁一给我们的推荐也是非常的实用。 我今天就立刻现在就可以说了吗？ 可以啦呀。 OK， 我这一次因为小朋友已经会走路了嘛，所以他有一些自己想要探索的东西。他跟上一次百天的时候去日本就是只是傻傻的躺着已经不一样了。他有自己的一些需求，主观的摸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给他选择了几个地方。一个是我很推荐的妈妈们都会很喜欢的一个卡通人物，叫做面包超人安巴马。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那个博物馆很大，就在横滨。横滨呢是一个港口城市，它离东京其实也就是 30到40分钟 的车程，你坐那个快轨的话可能也就差不多的时间，所以很方便。而且横滨这个城市它人 人口密度不像东京那么高，它的酒店的房间面积会比东京大一倍， 性价比会高很多， 性价比很高，所以很建议大家可以去住在横滨，然后每天往东京去都行。 哦， 而这个 Obama 的这个 museum 呢，就正好在横滨的市 里面。那你这次选择住在横滨，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对，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这个博物馆不需要预定。只要你在每天的，它应该是10点开门，下午的6点关门，你直接到10点或者9点半的时候，你直接去排队买票进去就可以了， 不用提前预约之类的， 不用提前预约，也不用提前买票，票价也很合适。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1300日元一个人，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 哇， 差不多就是100块钱一个人吧， 那很不错。 对， 那里面有什么体验的项目吗？就比如大人可以参与进来吗？ 就是全程，你看它那个地面包括墙壁都是几乎的软包，就小朋友在里面摔跤什么。你都不用太过担心， 就有点像那种游戏室的感觉。 对对对对，但是它也分室内和室外，你买票进去的那个场馆呢分3层楼，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主题的东西，有小剧场啊，有这个美食街，因为阿巴马的剧情里面好像是有卖一些什么面啊，什么这个什么寿司什么各种的，有些做包子呀什么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现在看两张面包超人的图片。 好呀。 可能是因为面包超人他太卡哇伊了，非常 系统崩溃了， 我们系统因为他太可爱而崩溃了，没关系， 我们系统 稍后再回来。对， 我可以先说，我觉得里面的设置很合理的是，你看马修现在大概是不到80公分的身高，它里面的所有的设施，几乎都是他这个身高也可以参与进去的，就是他那么高就可以趴在上面去看地面上的一些东西啊，桌子里面会有一些隐藏的小的东西，小洞啊，洞里面还会有一些什么小剧目在里面。 那你如果也看一看的话就会腰疼啊。 我就会趴在地上看。大人你就可以趴在地上跟他玩，但大人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据我所了解，我身边包括像小雨这样的很多辣妈们也都很喜欢面包超人。 很喜欢。 很喜欢吗？ 因为我觉得孩子这么小，他对这些卡通人物还没有一个自己的认知，主要是因为我们喜欢。 对对对，这大人也很沉浸其中。然后3层的场馆之后呢，其实场馆内是需要售票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是本地人，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多本地的家长带着孩子周末的时候去玩，他的室外的场地是不需要买票的。 哦， 室外其实就是一个 Obama 主题购物街，有 bakery 有面包房。 对呀、你要花钱怎么可能还要收费呢？ 有 说你买了多少周边产品。 有面包房，然后有衣服店，有图书店，有绘本店，有美食街，有快餐，有面条，各种什么的，有游戏室。那它的体验就是好到，他们家不是出了很多周边的玩具吗？你就可以在那边向小朋友玩好了，你再去选相应的东西买回家， 就看他喜欢哪一个，对哪个感兴趣再买。 对，然后各种地方还会放什么动画片啊，这边有卖氢气球啊， 让你觉得这个钱花的物超所值， 简直物超所值。然后小朋友就在里面玩一天都不会腻。就你看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家长说快你先来吃一口，吃完了妈妈再带你去玩，吃完了咱们再继续玩，他根本没有吃饭的心思，就一直在玩。 天哪。 包括吃饭那个地方，因为它生态比较好，会有鸽子跟你在一起，还有好多日本小朋友，他们很喜欢就是野炊嘛，就会铺一个野餐垫，其实就是椅子和椅子中间铺野餐垫，家长也可以带一些自己做的小饭团什么的，就坐在那儿吃， 很棒哎！ 但是鸽子不要喂哦，鸽子不要喂它东西。 OK， 那你们那天能不能跟大家大概简单说一下，你们是几点去，然后几点出来的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10点去，一直到下午3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马修他现在还是上午要睡一觉，下午要睡一觉。 对，因为我想问的问题也是说，他这段时间不会困，不会 疲惫吗？但他已经玩到他自己完全不想睡觉，他其实很困，困到已经走不动道，就是困到走一步就会摔倒那种， 走一步眼睛就要闭上了吗？ 他还在玩，到最后3点， 很拼的一个小孩子。 我觉得实在不行，必须要带你回家了，我就把他抱走了。 和妈妈一样的爱折腾。好，我们的系统已经修复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面包超人博物馆的这个图片。 对。这是在里面的一个就是雕塑。 这张图片上我没有看到面包超人啊， 谁 我只看到了袁一的腿。 哎，好吧好吧，这是面包超人的一个立体的雕塑。 所以你那天的穿搭是特意有为面包超人搭配穿了一个红色的吗？ 也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碰巧。 你就是故意的。 好吧，就太有时尚的头脑。这个不是， 这个 不是在。 sorry, 对对对，没关系。 我们的图片因为有一点点的小，所以 啊，这张是在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人偶，就是你看它的高度并不会很高大，不会像，我是觉得面包超人博物馆很适合5岁以下的小朋友去，因为它的里面的人偶的高度是跟 小朋友们差不多高的，就不会像迪士尼或者是环球影城这样的主题乐园，他们太大了，大到小朋友会害怕。就是如果跟成年人一样高大，他又戴了一个很大的大头的那个头罩，穿着很奇怪的衣服，脚很大的话，其实小朋友是会害怕的。嗯， 所以小朋友适合去这种跟他差不多大的地方。 对，他一定要就是跟小朋友接触，一定要保持跟他视线是齐平，所以这些人偶跟小朋友差不多高的，他们会很有亲切感。所以这是我觉得他们设计的很有道理的一个地方。 是的，因为我还很想知道后面这些人都是他们家族里面的人吗？ 对对对，因为咱们国内的人可能没有看过面包超人的动画片，我个人也不太了解他们里面的人物关系。 那你就盲目的追吗？ 你不也是大家只是就颜控嘛，被颜值所吸引。 对， 因为太可爱了。好，我们上半时段袁一也跟大家介绍了日本适合带孩子去的地方，就是面包超人博物馆， 这是一个推荐。 你要不要预告一下下半时段你还会推荐哪些地方？ 下半段会推荐他去海洋博物馆。 海洋博物馆， 对 对，就是 还有 还会有一个叫川崎的这么一个城市，在横滨和东京中间。 嗯， 然后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大 mall， 就是完全超乎你的想象。这个地方我也很推荐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 哎，我很好奇，说的孩子 mall 能怎样？对 对呀、啊，所以我们下半时段见喽。 拜 拜，不要走开哟。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Hello， 我是袁一。 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带娃旅行这件事儿，一些很有趣呀、以及一些很好笑的经历， 其实是有实用攻略在里面的啦。因为我们上半段也跟各位讲到说，你在挑选目的地的时候怎么来挑。 是的， 我是觉得我一会儿还会再讲到，其实除了出境，像日本这样的目的地是适合带孩子以外，你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带这么小的孩子出门。 对， 就是出到国外去。因为我其实认同这么小的孩子3岁以前吧，他没有什么记忆，所以他在家楼下的花园里的草坪上奔跑。 好， 和在 大家已经听到了啊，马修从现在到3岁只会在家楼下的花园奔跑， 和在迪士尼的草原上奔跑，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我依然回到开头，说我为什么依然坚持说我去到哪儿会愿意带他去呢？就是因为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和我认为他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我愿意让他多见识一些，以及多拥有一些这样很难得的亲子时光。 对，其实我觉得虽然3岁之前没有什么记忆，但是他的一些潜意识里面跟你的亲密度呀还是会有很大好处的。 对对对，就比如说他爸爸这次讲了一句话，说很难得一年当中其实也没有多少天是可以这样24小时 陪伴 在你们两个人身边， 会很珍惜。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会，我们两个隔一段时间就会打开手机翻一翻我们之前旅行的3个人的照片， 很就会觉得是3个人之间的一种怎么说很亲密度的那种纽带。 对对 对， 对， 很好。 对对， 刚才上半时段袁一也给我们介绍了在日本适合带孩子去的地方之一，就是面包超人博物馆。 对，这个是大人小朋友其实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我想让你再学一下那个 啊，妈妈 非常的有渲染力， 因为他的每一个玩具里面都会有这个，而且你看日本的小朋友看到那个雕塑的时候也都很激动，说啊妈妈啊妈妈，就都是这种。因为我也很激动，我看到那个就是本尊的时候哇超开心的， 比马修还要激动。 对对对对对。 好了，接下来袁一还要给我们推荐2个在日本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玩的地方。 对，接下来我要说这个地方其实是就是海洋博物馆。它是在横滨，因为横滨是一个港口城市嘛，我已经说，所以它有这样很丰富的资源。这个海洋博物馆呢，它面积其实不小啊，年头呢不是那么的新，但是它里面的设施各种是能够让你饱眼福的。它就造在那个海，它有一个就是跨海的桥，等于在海的这头是一个入口，然后跨过这个桥以后，到了那头就是这个整个海洋博物馆的一个大的入口。然后你进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些就是室内的场馆，也会有室外的，包括有一个叫 friendly corner， 就是亲密接触中心。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跟小水獭握手， 哦， 然后可以跟海豚亲亲，对，就是这种一些可以你真的去上手的一些项目。 但是这些亲密的项目是不是不太适合像马修和暖暖这样小的孩子？ 适合的，他有这样的专门的区域，但是呢，他们很贴心的在入口的时候会给你看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里面会有中文、英文、日文的一些提示，告诉你说你去摸动物之前一定要洗手，然后他也会很有组织性的带你去到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也不会去打扰动物的休息，然后去跟他做一些亲密的互动。当然也是你来选择，你可以不去。 哦，我觉得日本这些场馆很好的一点是，他这样的一个给你的解说和制度，会给孩子建立一种怎么说，就是很好的那种习惯， 和动物之间的一个最起码的礼貌的距离和一个敬畏感，就会让你知道说他和你一样是一个平等的生物。 是的， 他会告诉你说你的手如果没有洗干净，你会把病菌传染给动物，但同时小动物也会有感冒的时候，他也会有可能传染感冒给你哦，就是这种，很可爱。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这就在海洋馆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缸，里面是各种海洋生物。因为我这个人对就是生物的这种东西名字也不是了解特别清楚，但是你会在里面看到什么鲨鱼啊、虎头鲸啊，就是你知道海洋馆的好处就在于下雨天你也可以在里面玩得很开心，因为都在室内。哇，这个螃蟹太牛了，这个我感觉是螃蟹一家，就是螃蟹爸爸和螃蟹妈妈大到跟我的人一样大，就我蹲着多大他们就有多大。 他们的腿很长，哎，身材比例不错， 很不错，就是九头身的螃蟹。然后他们那天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正好很奇特的是他们排成了一对，爸爸妈妈左右开弓，中间一排螃蟹宝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都是他们的孩子吗？ 我觉得应该是孩子啊，就是你会很自然的这样理解成是他们的孩子。 这应该不是饲养人员给他们的， 没有，是自己排列的，他们自己就站成了那个队伍。 那真的是很有爱的一家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爱的。然后你看马修，他个子其实不高，但他刚刚好趴在这个台子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鱼缸里面那些东西。 像他这么小的孩子，他你觉得当时他会和那些海洋生物有一些所谓的互动吗？ 我一开始以为他会害怕，他其实是一个胆小的孩子，谨慎型的，他面对一些新鲜的事物，他不会去轻易的自己上手去碰，他会抓着你的手，你先去试一下。但是很好奇，我就很意外的是，他在海洋馆里面出奇的放松和自然，他会因为一头小企鹅游过来然后开心到尖叫， 哇， 他就那样尖叫都不行，然后还会跟小企鹅在这个馆里面捉迷藏。 他才那么小， 那么小，所以就是这种大自然的魅力，我觉得是他有那种你说不出来的那种感召力。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而且他那个高度和你成年人的视线不一样，你看到的是这个可能缸子里面比较宏观的一些东西，他可以发现像就是小水草啊、 小细节、 小沙粒啊那种你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你跟孩子在一起的过程，其实你是在学习，你是在查漏补缺的一个过程。 很棒哎。横滨海洋馆的票价贵吗？ 不贵，就都已经记不得多少钱，就跟你完全没有什么感觉。跟你买东西什么的就 也是不用在网上预约，直接去就可以。 不用，直接去哈，人也不是很多。因为它这个馆子有室外室内很多，整个这个场地它有室外室内，所以整个场地很大，就是人即使多了也铺开了。 在这个地方你们玩了多久？也是一整天吗？ 一整天，早上大概也是10点钟过去。这一次是因为前一天他在阿巴马那边已经玩得很累了，所以第二天早上7点起了床，以后9点多他又睡了一觉，睡了一个小时，吃完以后我们就慢慢悠悠带他出门了。开过去大概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到了这个海洋馆，买票进去玩到下午的差不多也是3点多。 好，基本上都是跟每个孩子他睡觉的时间来定就可以了。 对，后来在回去的路上，就是从海洋馆走到停车场的位置上，他就已经睡着了。 哇， 就是这样，每天都玩得很开心，然后晚上都睡得很好。 所以说到这儿，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带孩子出去，我会有一个苦恼， 他睡觉怎么办？作息打乱怎么办？ 对，他睡觉怎么办？作息打乱怎么办？吃饭的时间该怎么控制？以及像马修这么大的孩子，1岁出头一点点，出去肯定是奶跟辅食都要吃的，这些东西该怎么弄？ 其实我是一个这样的妈妈，我会认为说吃饭和睡觉是孩子成长的必须，但我不会严苛要求我的孩子说你 一定要每天的几点到几点做什么。 嗯，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成年人你都会有，我今天胃口不好不想吃饭，我今天不太饿我少吃一顿吧，我今天很兴奋我想晚点睡觉，就是你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对，一定的。 你要允许孩子有这样的作息上面的一些反复。 嗯， 所以既然是休假他想玩，那你看他的精神头还在。 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要放飞了 就是如果你非要让他在玩的时候强迫他到点了你得睡觉，他一定也睡不好，他睡不踏实，然后你也很纠结，哎呀你怎么还不睡，孩子他内心就在想我要玩我要玩，何必呢，你就顺其自然就好了。然后在吃这方面呢是这样的，因为去的目的地是日本，所以它的这个各种辅食的种类也很多，所以我每次基本上只会带第一天的东西，要不是吃的都只会带第一天的，然后到了以后入住完酒店我就一定会找一个大超市 在现买， 把我的旅行过程当中所需要的食物都买好。 这个做法很聪明， 就可以腾出很多地儿，然后你走的时候正好把那些物料也都吃完，也不用带回家， 很棒哎。 对 对, 对，就这样可以节省很多事儿， 真的是 这是总结出来的经验。 所以今天我听了袁一介绍了这些带孩子出行的经验，我也并没有很想立刻带孩子出去吧 依然不想吗？ 因为他很早就会困，对不 对, 对， 所以你们晚上就要被迫的不能去外面有夜生活。 是这样的，日本的商场呢8点就关门了。 对， 你想有什么夜生活请 那八点以后你们在做什么呢？ 是8点基本上就离开目的地回到酒店，然后来打理一下今天一整天的这个战场。 他会花很长的时间来做面部护肤 对然后孩子就睡了嘛，把他哄睡，你自己洗洗弄弄，差不多到床上也10点。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在外面玩休假来说，这个作息是 也挺好的，这样会很舒服。 只不过就是你去不了一些居酒屋啊、bar 啊这样的地方。 不过你每一次旅行一定都会有一个对这次旅行的定位，比如说这次我就是要自己去放飞的，这次呢我就是带孩子亲子旅行。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整体还算是很舒适不累的， 一定是要有取舍的。 所以刚刚给我们也推荐了海洋馆是孩子玩的， 对对对， 然后你上半时段还说了还要推荐一个 川崎是它在横滨和东京的这个中间，所以如果你听我的去横滨住，然后你要去东京，比如说你想逛大关山啊、表参道啊、什么青山啊、这个新宿啊，巴拉巴拉都行，你在路上就可以把川崎作为一站。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川崎的 Lozana 这个 mall 你是可以逛一天的。 可是你带孩子怎么逛？ 就是我一开始也想说一个 mall 能怎样，咱大北京来的还没见过一个 mall 吗？ 对呀、啊、我们还在乎一个商场吗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想，但是进去了以后 它有哪些特别之处是值得一逛的？ 比如说它汇集了东京的秋叶原，秋叶原你知道吧， 卖电器 小电器各种、什么家电什么什么都有，到小到小朋友用的电器和女生要用的美容仪、全都有一站式，好几层，跟秋叶原一样每层都是不一样的，一看就可以逛了吧，是不是已经足够成进去的理由对不对？然后其次是孩子有他玩的地方，它里面有一层是有一个大的像嘉年华的一个游乐中心，大概有半层这么大吧，里面都是软包，就是小朋友小到像马修这么大刚刚会走的，然后大到像小学生，我有看到在里面玩的、父母也是可以脱了鞋子光脚进去的，大概是以半个小时作为一个单位，成年人带一个小孩，你知道就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钱嘛，就进去玩，会有一些迷你的小超市啊，然后有一些小沙坑，它有一个做得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你从远处看以为那一片是一片海，都有海浪是哗哗，然后那个海边还有那个小螃蟹爬出来呀、小鱼儿游啊什么的，就你走近一看那是个沙滩，它用投影的效果打出了海浪的 好酷、 的感觉，所以你的脚踩到那个沙坑里面，比如说边上有个螃蟹你要抓它，那个螃蟹就会被你吓跑钻到沙坑里去就不见了， 做得太精致了， 非常的逼真。 就你刚刚说的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就已经可以待一天了。 对，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玩、玩完了以后还有一些小火车，马修还在这个里面解锁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游戏机就是那种 3D 的那个屏幕上面出现或那个投影，然后给你戴上盔甲然后打怪兽就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你这次给我的图片有没有， 有，就刚刚那个画画的那个其实就是在川崎，对，这个是他人生解锁了人生第一次画画，他这个板是一个透明的板子，就是你在这边画，对面还可以有一个小朋友在对面画他自己的、你们俩互不干扰， 他们互相看不见吧， 互相能看见对方，这样就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跟你自己一个人画还不一样。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沙坑，是两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小朋友在上面蹦来蹦去，就跟充气城堡一样。 天哪， 我知道那个海洋我是没有拍了，那个海洋真的非常逼真，是沙滩做成的。 还有哪个我来找？ 对，就应该就是这两个照片。嗯， 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是在阿巴马那个里面， 对， 这是他爸爸牵着他，是大人看是从上面俯视的效果，小朋友看就是平视的效果， 很有意思。所以刚刚的那个购物的地方是你本身在计划当中就有的？ 没有， 还是 我们当地一个朋友跟我们说、我们当地那个朋友他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他告诉我说，如果你这次想要买一些母婴的东西的话，我建议你直接去川崎，就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了。所以包括那个里面川崎的 Lozana 里面还有 Loft你看，对，很多去过日本的女孩子都会说，每次都要去一下 Loft， 因为里面有很多小物件，什么手杖啊、笔呀、什么什么小配件啊。 那你完全没有时间管孩子啊？ 不，我管他了，带他去玩。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就是 管他到底是不是不开心，想把他甩开？ 没有。 那你这张图片表情什么意思？ 是因为太到了晚上，天黑了以后就只要我，就一直粘在我身上。还有一家叫阿卡酱的一家店，是全部卖就是宝宝的东西的，大到婴儿车，小到什么吸管杯，连吸管杯里面的配件，那个垫圈，那个单独的吸管，小刷子、牙刷、牙膏，什么 Mickey House 的衣服，巴拉巴拉，各种什么都有。 提问，你们带了几个箱子？超重了吗？ 我们去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箱子，然后这次想好是要在那边再买一个箱子再带回来的。两个箱子，因为我们是可以一件行李40公斤的，我们恰恰好76公斤回来的。 你们一共带了76公斤的东西回来？ 对。好了，其中买了些什么就不跟大家说了。 好了。 听了说明了一切， 听袁一说了，又介绍了这个购物的地方，我倒真的还挺想带孩子去感受一下的。 对，而且里面吃啊什么全都有，就是你这一天可以在里面待着不用出去。但我们大概从11点逛到下午4点。 11点逛到下午4点，哦，那时间 也 刚刚好。 对，因为孩子他差不多就该困了。我是这么来盘算他的睡眠时间的，我也教大家一个招。 盘算嘞。 好，对，就是你可以在上午出门之前，因为日本的很多场馆基本上是10点开门，所以10点之前你可以让他先睡上午那一觉。对，然后中午到了差不多1-2点，你给他喂完午饭以后，正好你大人也吃饭，他也吃饭，喂完中午饭以后，你就可以换一个目的地。 他可以再撑一会儿。 他可以在车上睡觉。 哦， 你这样中间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 补一觉也够了。 对，补一觉，他就有第二觉了。你等到了目的地以后，他就是上车睡觉，下车玩耍；上车睡觉，下车玩耍。 真的是很幸福的小孩子。 对，这样 还有5年签，非常羡慕。不然我投胎做你的孩子吧。 但是我个人还是这样觉得说，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把握和精力说带孩子一定要出境玩的话，其实今天准备了几张照片，就是在我们家小区的院子里面的草坪上，他也玩得很开心。就是我觉得孩子有机会一定要接触大自然。像草坪上我就随便他打滚，他这个照片上是在玩一根水管，就是草坪上会有那种自动浇花的那个水管，他非要去把那个水管举起来，然后不停地在里面玩，钻来钻去，大概玩了有半个小时这根水管，他很开心。虽然我不懂他开心的点在哪里， 小孩子就是很天真，很容易就开心到了。 他后来就发现，就像朱自清的春那样，打两个滚，踢几脚球，翻几个跟头， 再捉个迷藏， 他就是在草坪上不停地滚来滚去。所以有的妈妈说，哎呀，泥土很脏，他还吃了一口土。我说，马修，你不能这样，你才1岁，你就已经给自己定好了自己人生的下一步就是吃土吗？你要吃土一辈子吗？但是我觉得 OK 的，就是这种小的插曲，你不要太紧张，说哎呀不卫生不干净。 对，因为孩子是不可能完全把它跟细菌 对隔离开的， 是不可能的。 你只要保证说定期过一会儿给他擦一下手，擦一下嘴， 对， 再接着玩，没有关系。 是的，所以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我觉得让袁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带孩子出行的种种的经历，是很值得我们很多妈妈去借鉴。因为有一些人带孩子出去旅行会把自己搞得很疲惫， 千万不要这样。 对， 一定要享受这个， 不要成为一个彻底的孩子奴，你要陪他一起成长，做他的好朋友。像我觉得袁一整个这一次日本旅行的安 排，就是很惬意，又能享受到那种亲子的时光，然后自己也有买买买的机会， 就是惬意还谈不上，但是我觉得是一种休息。因为孩子他一定会有哭闹不开心，比如说困了饿了，让他想黏你的时候。 所以有没有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在这一次旅行当中让你真的有点要抓狂的时刻？ 有啊，因为我们家孩子吃饭不是很好。他就是每到吃饭的点的时候你给他喂饭就很困难，他就不太想吃，他就有点不饿，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我都饿了你怎么能不饿呢，好几个小时不吃了。后来我 就不要强迫他呀， 算了，你不吃不吃，反正你饿了一定会吃啊。但是他到这个年纪就开始已经往熊孩子方向去发展了。我通过这一次我就总结出来，天下孩子一般熊。然后你不要去轻易的指责一个熊孩子的父母，因为鬼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就你一定要去体谅带孩子的父母， 对， 他们一定是想要去阻止，但是并没有办法跟孩子很好的沟通。 你的意思是说孩子的本性都会熊，就看家长往哪个方向把他好的引导了。 对，所以就是你要帮他去收拾战场。他每次到那个吃饭的餐厅，他都会去伸手，因为日本会给你端一杯冰水，里面都是冰块，他会去玩那个冰块。 这个其实不怪他，是因为孩子 他 本身的一个探索， 对， 他只是想去探索，就这么简单而已。 他只好奇而已， 对， 你不能阻止他。那当他抓完了这个冰块扔在地上以后，请你必须第一时间把它捡起来，放回他该去的地方。包括他把一些东西扔到地上，那你只能说我来帮你收拾善后，而且你不要当场跟他发火，因为孩子不懂你的点在哪里。你必须要先让他平静下来，然后稍后事后就跟他去进行沟通，说你不可以这样，或者你应该怎样，或者你可以身体力行。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不爱喝水，我就会每次跟他说来干杯。 我也会这样啊， 来干杯，就喝一口水大概要干五六次杯。 你逗孩子的时候必须要提起一股劲儿， 对，就声音要上升八度。比如平时我们是这样说话的，但你跟孩子来我们带点什么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带孩子很累。今天听袁一讲了这么多呢，我觉得说带孩子旅行简直就是一门学问， 对，你慢慢 需要我们一直去钻研。 对， 当然也许等他到很大了之后，比如说十岁之后，他可能都不愿意跟你一起出去玩了，所以你还是要趁他小的时候抓紧这个机会。 对， 当然我暂时还是先不考虑。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袁一。 进入到今天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秘密花语。作为同样也是一名辣妈的我呢，深深的知道平时在带孩子的时候有一些衣服是不能穿的， 太贵的衣服。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衣服会发生什么意外就被毁掉了。 对对对， 所以我非常的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怎么能一直带孩子，因为你一直要抱着马修嘛，然后你肯定还是要穿的时尚好看的，可是有些衣服会不舒服呀，或者会有一些棱棱角角之类的，应该在穿衣服上面有哪些注意的？ 我觉得就是舒服轻便嘛，然后不要穿裙子了，短的长的都别穿了，真的不太方便。 长的也不能穿吗？ 长的因为你蹲下来就会拖地，对吧，然后会踩到自己，它会踩到你的裙子，各种意外会很尴尬。所以我觉得裤子是最好的选择， 以裤装为主， 然后阔腿裤什么的也不要考虑了，背带裤什么的算了吧。对，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背带裤就会很狼狈。 对，就是你其实简单的穿着也可以搭出好看的衣服，你简单的 T 恤然后配短裤牛仔裤，或者长的牛仔裤配卫衣什么的都是很好的选择。但我不建议你穿那种带绳子的衣服，因为它会作为玩具在玩啊啃啊。你看我穿的就很简单，就是卫衣加裤子。 但是你背的包很有心机，因为你选择了一个这样的挎包。 挎包就是方便在于我可以一手抱着它，另外一个手依然可以从包里面掏东西。 对，所以我最近需要买一个这样的包，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完全是为了带孩子，太辛苦了。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提示也对，就是带一些串珠啊，有金属的扣件啊，包括扣子，比如说你的肩膀上刚好有一个扣子，孩子就会含在嘴里，万一吞下去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很严重，因为他们的好奇心很重。而且一字肩的衣服也不太适合穿， 会很尴尬， 很尴尬，要么就会掉下去，要么就会不对称，总而言之会把你弄得非常难受。 掉。 对，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T 恤或者卫衣配裤子就好了， 就是、 然后穿轻便的鞋子。 原因今天给我们提示这个小 tips 就是简洁大方就 OK 了。 对对对，依然可以时尚，对， 依然可以时尚。还有就是要瘦。 所以你们一定要关注的是每周一的女神百分百，下午四到五点、 哎， 跟着小雨一起变身超模。 是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 九八二活力榜， 明天见喽， 拜 拜。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